怎么知道不行呢？ 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 是吧？哎，所以说好了，今天的这一节课剧情就是这样了。阿宝跟师傅过招，大家一会儿啊下来以后在公众号英语 PK 台里看一看啊，这个他的视频是怎样的、 嗯、 哎，再把握一下这个人物的情感。然后呢，我们的要点是运动中说话气息的把握，一定要把最大的力量最后那口气儿放在那关键词上， 对， 就能表达清楚了。功夫哲学是永不放弃，不要轻言放弃。学英语的朋友，其实我们对你们挺有信心的， 没错、啊、 好，学好是自己的。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下次见。 You're welcome.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第19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02年2月8日至2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这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比赛项目最多的一次，共设有78个比赛项目。俯视冰橇重新成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新加入的比赛项目还有女子有舵雪橇项目，比起上一届的日本长野冬季奥运会共多出了10个项目。同时参加本届冬奥会的选手数量也创下新高，获得金牌的国家达到了创纪录的18个，挪威获得最多的金牌数，德国获得最多奖牌数。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19th Winter Olympics was held on February the 24th in 2002. Salt Lake 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the most populous area ever to have hosted the Winter Olympics, though the two subsequent host cities' populations were largerFollowing a trend, the 2002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lso larger than all prior Winter Games, with 10 more events than the 1998 Winter Olympics in Nagano of Japan. Norway won the most gold medals, while Germany won the most number of medals.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Closing ceremony, 闭幕式。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19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as held on February the 24th in 2002. 第十九届冬奥会的闭幕式在2002年的2月24日举行。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